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儿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晚上时间10:09啊，今日系9月2日星期三晚，喺直播室今晚有 Johnny Annie 喺度啦 ，Hello Annie 你好， 系嘅，咁啊有 Kitty 电话旁边咧就有 Molly， Hello，Molly 你好啊， 你好啊。我寻日安全揸车翻屋企啊！ 系啊咧，你知唔知佢寻日咧又要惊啦，跟住又要开题讲鬼啦，因为鬼节啊嘛， 啱嘅应景啊嘛， 系咁越讲越惊啦， 系咁点啊？好惊！ 最后你翻到去有冇叫看更送你上楼啊？ 今次叻啊，冇啊， 吓唔使啊， 因为系今次唔使啊，点 解咧？ 真系好咗好多啊，因为咁啱，因为咁啱有个算系叫邻居嗰啲咧搭 lift 落去啊，所以我觉得部 lift 有人气。 咁你揸车嘅过程敢唔敢望刀后镜啊？ 寻晚我哋都系咁问佢， 要望嘅就系、是，但系我全程揸80咯，唔敢揸得快，仲要揸第三条线。 咁都啱嘅， 安全驾驶本身都啱嘅。 系 啊，不过唔使咁煞有介事嘅。 系咯，我就话叫佢唔使成日谂住，佢话喺屋企照镜都惊， 吓， 即系避开啲镜。我话你喺屋企都唔使谂住，成日谂住佢。 系咯，你凝住就会，不过好衰噶，你越系唔谂越谂嘅又。 吓， 仲要你同埋啲电影啊嘛。 咩话咩话？ 啲电影啊， 咁就唔好睇啦，好心。 唔系啊，就系以前睇噶，我而家已经唔敢睇鬼片噶，你知唔知啊？ 吓， 我而家唔敢睇。而家咪话有套韩国嘅咩韩国传说定唔知乜鬼咧 ？Andy 应该知唔知啊 ？N 字头咧， 专 系讲嗰啲系啊，专系讲嗰啲韩国嘅都市传闻嗰啲机，好似系灵异嘢嚟嘅。 好睇喎呢套， 系我想睇都唔敢睇啊。 哦， 系啊， 咁其实我觉得呢啲灵异嘢咧，我成日觉得即系中国式嗰啲恐怖过外国嗰啲嘅，即系譬如空少啊，咩鬼驱人啊，即系嗰啲好似突然间又呕啊，只眼又弹出嚟啊，喺张床度揈上去嗰啲，乒乓咁，我个成日觉得好似好夸张咧，就唔系好惊， 系即系好唔真实， 好唔真实 系啦，即系奶叉烧你就觉得好真实啦，因为成日都见到叉烧嘛， 冇错啦，同埋即系就算话你冇嘢咁样咧，即系其实贞子我都真系唔系太惊，嗰阵时贞子咧啲人都好惊，唔敢望电视噶嘛， 系啊，都冇理由， 贞子我惊， 点解咧？惊喺边度咧？ 精子我驚到咧，我係夜晚咧，跟住之後咧熄燈嘅時候經過電視機個反光，我係驚到咧，我即刻跑噶。跟住沖涼洗頭嘅時候咧，即係啲洗頭水咪揦眼嘅，我都堅持擘大隻眼，唔敢眯埋眼。 不過我覺得係啲幻想嚟噶，即係你自己，即可能你眯埋眼你就幻想，你就驚啊嘛。 係啊係啊， 係咁，其實你係冇呢經歷，全部都係諗嘅啫。 系啊， 系咪啊？系咪啊？ 我遇过少少嘅，但系就唔系 即系有自己吓自己嗰啲系嘛？ 啊，嗰个真嘅，嗰个应该系真嘅。 我记得佢有讲过嘅， 系好恐怖噶，系啊，但系就唔喺香港嘅，所以喺香港而家冇咁惊啦。 咁我哋唔好讲啦，尽量唔提啦，睇下你会唔会可以放松啲啦。 系好似一周你过咗14之后就冇咁惊噶。 咁又唔系咁讲喎，啲人话成个月噶，嗱讲翻讲， 系琴日都有讲，但系感觉上面好似冇咁。惊咯，已经。 喂，我想话咧，咁我哋唔讲鬼节啦，就讲翻咧，今日咧，我终于咧就过咗咁耐之后咧，比较上可以话系正式地第一次，即近期咧系真系出街嘅，因为平时出街咧系啦，就顶笼都系即系翻工啦，即系冇再喺街度行逛啦，即系一系就翻工，一系就去街市买餸或者去商场买餸咁样啦。 咁今日咧，因为真系要同人庆祝生日啦，咁所以就即系煞有介事地就出咗街啦。咁啊出咗去即系过咗海啦，咁啊顺便咧就谂住，咁既然系咁，就不如逛一逛个书局啦，反正都去商场买嘢泊车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发现原来书局咧系好多人噶、哦。即喺个商场嗰度咧，你就以为咦都冇乜人啦，咁啊一来平日晏昼啦，就大家都要翻工啦，要翻工嘅翻工啦，咁唔使翻工嘅可能都即系乖乖地啦，即系都仲有限聚令嘅时候就即系少啲出街啦。咁点不知咧，我行入书局嘅时候，第一眼系哇咁多人嘅。 因为冇图书馆咯， 系啦，系嘈吵嘅，直头你会觉得咁。当然啦，可能因为嗰间书店又系即系乜都有得卖啦，咁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嗰一代系最脚点啦。咁、我咧就最后都又买咗一本书嘅。咁呢、這个我就未睇，不过系好简单嘅一本书嚟嘅啫。咁我觉得睇完之后可以即系翻嚟同你哋讲下，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是、我初咧就本身想买一本咧。就係、是、講一個日本作者，佢已經過咗身嘅啦。咁但係咧，嗰本書其實都係再版嚟嘅，之前已經出過噶啦。咁佢就講佢咧喺知道自己患咗癌症之後嘅一啲日記啦。咁啊，為期即係差唔多兩年嘅寫咗。咁佢本身咧就有抑鬱症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反而知道咗自己有呢個病，即係可能即係醫生同佢講你得翻兩年命啦咁樣。咁佢反而咧有一種如釋重負嘅感覺。佢話連本身個抑鬱嘅感覺都冇。埋啦，佢反而觉得自己可以好自在咁样生活咁样，咁佢就即系我就初本身系谂住买呢本嚟睇，即系我都对于人嘅一啲古仔咧，即系我唔系话好中意睇度桥嘅，我系中意睇人嘅古仔，即系佢点样去睇生命呢一样嘢啦，或者佢点样睇生活呢一样嘢啦。咁后来咧，我就即系你都知道我知悭识俭噶嘛，喺某一啲位嗰度，咁我就上网见到，呢本书嘅旧版咧，原来有人摆上网买，咁即系五分一嘅价钱。咁于是乎我就放低咗呢本书啦。咁跟住我继续行，我就谂住好啦，呢本我就买旧版啦。咁最后我就买咗一本书咧，就冇咁沉重嘅。佢个书嘅封面咧就系、是一只树懒嚟嘅，咁我就好中意树懒嘅，尤其是之前有套卡通片里面有一只树懒咧，就讲佢好慢噶嘛，即系你讲完嘅笑话，佢都几秒之后先笑噶嘛，咁我就觉得佢好得意啦。咁佢呢本书咧就系、是、用树懒嘅一啲特性咧嚟到讲人点样去慢活咯，即系其实我哋平时生活上你以为自己唔系好急咩？其实好多生活上嘅细节咧，你都好似已经push 紧自己咁，譬如你可能话翻工放 lunch 咁样啦，咁佢话其实咧系树懒咧就唔会好似你哋咁样买一个 lunch 翻嚟咧就对住部电脑喺度食晏嘅，即系可能有啲人咧食晏觉得对住部电脑煲紧剧已经系一种享受啦。但佢话其实咧树懒嘅生活就唔系咁样嘅， 因为树懒都唔识用电脑。 咪即係有個比喻啦，當然都識用電腦啦。 樹懶係每個係會唔會係每樣每個時間只係做一樣嘢？ 做一樣嘢係啦，佢可能係想帶出呢一點咯。即係其實你以為你relax 緊咧，其實你都好匆忙啊。即係你爬緊啖飯，對眼又睇緊個 mon， 即係睇緊煲緊劇。咁其實你又肯唔肯定你咀嚼到你飯盒嗰個味道咧？咁樣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裡面都幾輕鬆，又有啲心理測驗咁樣啦。咁我快速，因為我都要揭下裡面覺得好唔好睇啊嘛。咁我快速地做咗个心理测验啦，发觉都几准。佢话我系一个好中意瞓觉嘅人咯。 咁即系树懒嘅特征系咪呢样啊？ 佢都中意瞓觉啊，系啊。咁佢同埋都好得意嘅。我见因为我未睇啦，未认真咁睇啦，我都系即系揭下咁样。咁佢里面都有讲到一啲名人啊，即系譬如画家咁样。佢就话边一个咧就系呢个树懒派嘅代表啦，因为用几十年咧先画咗一幅咁样嘅画出嚟。但系相对起即系差唔多嘅风格，嗰、那个人咧。用四日咧就畫咗一幅好大嘅畫出嚟咯，咁嗰個咧就屬於勤力派嘅咁樣，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即係佢由即係一啲特徵同埋性格去講，咁你又可以知道即係唔同人喺唔同範疇嘅時候做咗啲乜嘢咁樣，咁呢個我希望即係我本身性子急嘅，睇完之後都可以學下放慢腳步咯。 Cause I'm in the fast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My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Huh.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it a baseball. 好，繼續敏感時刻啦。咁啊 ，Annie 而家咧就已經開咗學啦。 係啊，今日9月2號啦。 係啊， 其實係尋日開學嘅。 係， 係啦，所以我感覺上覺得好似一切已經回復正常嘅生活啦。 係，但係個模式唔同咗，有冇同以前都有唔同咧？ 咁當然有嘅、因為起碼你唔需要即係瞓到咁早啦，因為少咗交通個時間咧、就可以瞓晏少少起身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要即係我諗可能唔同嘅同學咧有唔同嘅體會嘅、因為我自己都係今日睇到咧，我就覺得今日同琴日啦兩日，我就覺得哇，真係好大分別啦。嗰我嗰兩個女咧，可能佢間學校咧就比較係輕鬆啲、即係比較覺得即係大家開開心心開學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唔要求同學咧係要著校服嘅。 哦， 係啦，咁所以我個女咧就比較差啦，即係佢著，即係佢平時瞓覺都係著件 T 恤啦，即係嗰啲即 係佢真係著得好 hea 啊！ 即係， 但好似你話大女定細女、啊？ 大女同細女都係佢哋唔知佢哋唔係好中意著校，唔中意唔係好中意著睡衣， 係 咁即係唔中意真係好睡衣嘅睡衣。係咁，佢通常就係攞一啲舊咗嘅 T 恤啦、 啊， 即係直當屋企嘅， 或者運動褲啊，係 啦、 啊， 冇錯啦。咁、 啊、 所以佢就覺得，誒、其實啊呢啲啊 都出得街㗎啦， 冇錯啦，出得鏡。更何況咧，嗱老師都要求要開 cam 嘅， 係 即係。开学咁但系佢哋嗰啲咧，即系嘅要求就还要求啦。实际上你开咗 cam 之后咧，其实就见到佢个鼻嘅啫嘛，即系好似等于同我哋而家口罩一样嘅、即系额头同眼嘅啫。 即系冇话你嗰个岛要即系半身啊，定系大头啊？ 系啊，即系唔好似报新闻咁样咧，个headroom 要几多啊？要去到心口啊？咁即系冇呢啲嘅。咁所以变咗咧，佢哋就求其啲啦。 系 咁但我就见到原来不少嘅同学咧，喺学校唔要求着校服嘅情况之下咧。他们都会自己穿校服的、 他们没有看清楚通告跟着之后都穿校服因为我都 应该不是 穿校服 因为两天都穿了如果昨天穿了、你就觉得、原来不用穿的 第二天都穿 是的第二天都仍然穿所以我想他们真的太過渴望翻學，然後好想以一個好整潔啦嘅一個妝容咧，去迎接新嘅學年啊！ 我嘅解讀係佢可能未諗到，即係因為係咪其他同學都會見到佢嘅樣？ 會全部都開 cam 啊嘛！ 即係可能佢比較注重個外表啊，可能佢諗嚟諗去都唔知道穿咩衫好。你知㗎啦，我哋細個嘅時候一有便服日咧，其實可能都會張羅成個禮拜 咁，好緊張嘅呢件事。 即係而家都仲係叫做即係新嘅感覺。你話即係咁樣開咗網上開學開咗兩三個禮拜，咁大家可能就冇咗嗰個嘅即期待啊， 興奮啦、 啊，興奮啊，咁樣就可能即係著得 hea 啲或者點，但係而家可能佢未諗到合適嘅衫，我反而覺得 係嘛， 係 喺度訪問一下先，我叫佢問下佢啲同學， 問下同學， 但係又咁樣喎，嗱你又覺得有分嘢嘅，即係你見到嗰啲咧願意即係著件校服嗰啲咧，你確係見到佢咧係好專注嘅，其實係咪好差啊？即係 讀書叻啲嗰啲人 係啊。都是啊，都是。 我其实是不是他阿妈在后面夹住他啊？ 有咁嘅可能。 系咯， 系啦，咁但我就发觉嗰啲比较即系 freestyle 嗰啲咧， 就即系你个女， 你就觉得佢咧真系好似即系游紧云咁样嗰啲，即系可能亦都系未瞓醒嘅关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所以即系一个网上嘅开学咧，其实都真系你真系即系多咗好多嘅体会，同埋咧你见到即系唔同同学嘅取向都好唔同咯。咁但 系 有啲学校我 知道嘅，我都幾多朋友咧，佢哋都喺嗱好得意嘅。九月一號開學咧，人人都好喜歡咧 post 一張相，哎呀個女翻學啦，開學啦咁，尤其是嗰啲轉咗校啊，或者即係幼稚園升小一，小一升小六升中一，中一咁樣 新環境新開始， 就一定有一張相咧，八點零鐘就 post 噶啦，咁咧就會係著住校服孭住個書包，係啦一定 post 嘅。今次咧就全部都係咧著住校服就坐喺張台度對住部電腦，就大家都 share 一張咁樣嘅開學相，即係我都覺得幾有趣。咁我見佢哋嗰啲好多。都系，其实应该咁讲，越细个系越乖。 哦，系啊， 系即系越幼儿咧，佢就越坐得市正，同埋着住件校服，条腰系直嘅咁样望住个 mon 嘅。 都 depends 啦。我想分享一个咧，我朋友个仔啊，咁我其实都已经 zoom 咗一排噶啦嘛，即系之前喺屋企都有一轮系要即系网上面听老师讲古仔。我谂佢应该系四岁零啦，系啦，即系都应该。 幼稚園低班 係啦，即係阿媽哦，佢會聽嗰啲嚟噶嘛。跟住咧，我見佢唔知係咪尋日定今日 post 咗一條片啊，直頭係阿媽影住佢 zoom 嘅時候，佢咧就影住個電腦，咁電腦前面係冇人嘅，咁佢個 caption 咧就話 suppose 咧佢係應該坐喺度上緊堂嘅，咁然之後咧就見到離遠嗰條走廊度打橫有個人打橫咁樣衝嚟衝去衝嚟衝去喺度跑， 係咪上緊體育堂啊？ 唔知阿媽話其實我真係好想打，好搞笑啊！即係小朋友你控制唔到嘅時候就真係冇佢扶噶啦嘛，佢喺屋企即係佢都半個佢。地头啦，可能 系，同埋我觉得咧，唔止系学生开学咯，每一个学生，尤其是越细个啲咧，都有一个书童喺隔篱陪开学咯， 就系妈妈啦， 冇错。 咁啊，到底即系喺呢个网上学习，阿妈喺侧边睇到啲咩咧？我哋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讲啦。 想约他，思想他，并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寻找家，眼剔隔绝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你是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怎接驾？ 就嚟去到晚上十点半钟，听紧阿 J 陈海泳嘅隔离啊！室外气温而家三十度，相对湿度84%。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推行第二日，由今朝早八点到晚上八点，有大约152,000名市民在社区检测中心接受采样，累计大约278,000人参与检测。 政府話截至今晚八點已經完成49,000個樣本的核酸檢測，呈現初步陽性的樣本會交由衛生署覆檢和跟進。截至晚上八點，網上預約檢測人數累計有大約798,000人，比中午時候多50,000多人。政府星期五起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食肆堂食可以延長到晚上十點，但繼續限制最多兩人一台。健身中心、按摩院、桌球室和保齡球場等的場所在有條件下重開。至於遊戲機中心、卡拉 OK、麻雀館和泳池等就繼續關閉。當局說延長堂食時間是回應業界和市民訴求，但未有條件放寬每台人數。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本地個案，另外有10宗以下的初步陽性個案。確診個案中4宗同之前的個案有關，包括2名康治院舍的院友，另外2名新增確診者同確診家人有關。而4宗個案找不到源頭，包括一名70歲男子住在旺角維景酒店，他在7月中在台灣來香港等候回內地。衛生防護中心說他除了去過彩虹村探望媽媽和去旺角街市，平時沒有特別活動。另一名61歲確診男子在大圍做維修汽車工作，另一名住在天后在迪士尼做裝修工程的45歲男子亦都確診。另一名87歲男子和朋友一起住在旺角維景酒店，上個月27號經救護車送往急症室，當時昏迷，延至當日凌晨離世。由於要驗屍找出死因，化驗呼吸道樣本，發現對新型肺炎呈陽性。在台灣，蔡英文總統說大陸近來對台灣或者西太平洋區域間的軍事活動衝擊地區穩定和安全，美國對台政策的宣示代表美國政府長期對台海穩定和台灣安全的重視，尤其是美方支持台海現狀不受破壞的政策立場。蔡英文又提到，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访台，加上台美即将展开高级别经贸对话，显示国际局势正在快速变化，希望台湾民众共同把握机会，为台湾整体经济利益和未来总体战略作长远和正确决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早前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中方堅決反對建交國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8,863點，升2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547點，升21點。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8，人民币6.84，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46美元，卖出1,944.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d.gov.hk。

極少數的學校呢就是真係實時咧，將個學校變咗屋企咁樣實時上堂啦。有部分比較知名嘅學校會咁做之外咧，其實絕大部分咧學校咧都係一日咧，即係一兩個鐘啊，咁樣即係大家叫做 心意咁樣上堂啦。 又或者即係老師錄啲片啊，咁樣大家自己啊要根據自己時間上去睇下啦，咁樣即係會係呢種形式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個女嗰陣咧，其實我嗰陣時初我都有同大家傾過呢個題目咧，就話喂佢哋好開心、哦，即係好 OK 喎、哦，對於即係喺網上面去上課呢件事。咁、但係而家又唔係呢支歌仔啦，因為而家去到、即係真係講緊有機會啦。雖然而家講咗九月尾真係正式真人翻學啦，係咪恢復翻啦、分階段咁。咁但係原本喺九月開學前即係八月尾嘅時間咧，大家都唔知呢種形式要上幾耐噶嘛。咁嗰陣學校已經勁派通告啊，派曬啲時間表啊咁。咁你都嚇然見到咧、其實係真係實時上課嘅、即係八點鐘去到三點半。 係，咁、遲到係咪都計遲到？即係遲咗開個 cam 都計嘅。 計加計加，咁但係佢個 buffer 嘅，可能有十五分鐘 buffer 咁樣俾你。衰極都唔好遲過十五分鐘。 我好好奇想問咧，咁以前我哋開學咧，即係實體翻學校嘅話咧，就係會啊俾個時間表你，俾个手册你，跟住俾一个时间表，跟住就会话同埋就系排队，你几多号 number， 跟住之后就自己搵座位咁样噶嘛。咁、我想话而家开学咁啊变咗视像版，咁佢又会做啲咩？即系第一日开学又做啲咩咧？同埋佢会唔会话有十五分钟？嗱，而家大家对住个 cam， 俾十五分钟你哋互相去认识一啲同学啦， 破冰时间系嘛？ 自己 喂，其实咧，我做家长咧，我都系即系重新认识呢种方式啊。以前真系嘅，第一日咧翻嚟咧就系一百张通告啊，咁样狂填通告啊，狂喺度填表啊，咁样啦，咁啊跟住交钱啊，呢样嗰样啦。咁咧而家咧，即系仍然系有嗰一百份通告。通告嘅，不过就全部咧就会变晒咧，send email 俾个家长，咁所以咧，其实老师咧都或者 office 啊，即系教务校务处咧都几紧张咧，喺开学前嗰星期咧，已经好肯定啲家长咧，嗱你要咧真系开到呢一个 account， 即系佢唔系俾你自己嘅 account 啊，系一个学校安排嘅一个 account， 咁你要喺嗰一度咧去登记啊，咁由学校就会将呢啲嘢发放俾家长同埋同学，咁所以我就想讲咧就系、系喺准备呢一种咁样嘅形式上课咧，我觉得唔系净系同学咧，即系需要多做功夫啦。我觉得系家长个功夫先至多。我咧系为咗咧呢段呢个咁嘅开学咧，我系添置咗咧几沓嘅 A4 纸啦， 系 又添置咗咧一个新嘅 printer 啦， 吓系自己 print 出嚟。 是啦，因为有啲嘢呢你系唔系网上填有交㗎，又咪去到咁高智能 吓、 而系呢你又要自己首先 download 嗰张 form， 跟住个 printer 編出嚟。 哇，好似你咁醒嘅屋企人就搞呢啲啫，如果真系譬如唔识嘅我爸妈唔识呢啲嘢喎，咁点算啊？ 其實我咧都唔醒嘅，我只不過咧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啲細路真係好醒， 會叫同學幫手，你可唔可以幫佢編埋？ 喂，其實佢哋同學都好互相幫助嘅，呢樣真嘅。咁但係我又發覺咧，佢哋而家可能科技真係進步咗啊！原來而家有啲方法咧，係你可以喺電話度 cap 咧，你就無需要真係要去真嘅實體 print 一張嘢出嚟，然後跟住咧又要 scan 翻落去個電腦度，然後跟住喺個電腦度再透過你个邮箱又再 send 去学校，即系唔需要咁样兜一个圈啊，而直接可能个电话已经有一种嘅 apps 咧，系可以对住嗰张系啦，签个名要影啊咁啊之类，咁你就拍咁样就可以即系 send 过去。咁、我觉得呢啲就帮到手嘅，但系学 Kitty 话斋啦，其实真系唔系 个个都识噶嘛， 识啦，又或者又唔系个个孩子佢自己晓做啦，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都係其實係麻煩嘅，就好似今日咧，我個女咧佢中一啊嘛，咁佢咧其實我諗中一嘅家長都知嘅，呢一兩日咧開學嘅今日或琴日或者今日或者聽日啦，佢哋要做一個叫做中一嘅分班試啊，係一個係啊。 而家先分班試啊！我以為佢已經分咗班噶啦，開咗學 啦。理論上咧，呢個分班試係應該咧係喺七月註冊嘅時候做嘅。 哦， 即係當一放榜，大家讀邊間學校咁嗰時候咧，去註冊咧嘅一兩日之後就做呢個分班試。 哦，咁而家學校搞掂啦，即係可以有一個網上版俾你做啦。 係啦，咁嗰陣時就冇做到，咁就而家全港嘅中一要一齊做過嘅。嗰份卷係 standardized 嘅。 哦，係全部中學都係同一份卷。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佢係要愛嚟做。 少少课，日后小学嗰间学校收几多生上翻自己学校嘅计算嘅，咁、所以呢一份卷系要做嘅。咁咁喺你可能会问啦，哇，网上做卷啊？ 喺屋企做，咁我唔识问阿妈咪得咯。 都得噶，又或者問Siri 咯， 自己上網查咯， 係啦，又或者去查啦，或者 open book 啦，係咪？其實好多方法咧可以作弊嘅。係，咁 有冇防作弊嘅措施咧？都冇。 但係我覺得老師就喺開學嘅時候，即係做呢份卷之前咧，就即係劈頭同大家講咧，大家要即係 守紀 律、誠實，冇錯啦。即係希望唔好有任何嘅外在嘅幫忙你去做呢一份卷，都係一個 honest system 嘅啫，即係睇你咪 honest 嘅啫。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好嘅，因為我個女咧初都話啊，媽咪啊，其實咧擺個電話喺度唔識都可以，譬如查下啲字啊咁樣。咁跟住後屘佢睇完老師呢句嘢之後咧，佢都覺得。都是不應該的。 哎呀好乖啊。 是啊。同埋呢你講開呢樣呢即做完份卷要交啦。咁佢交嘅時候呢即又係需要家長幫手啦，要 scan 啊 ,print 啊咁嗰啲咁嘅嘢啦。好啦，咁呢最奇特嗰樣嘢呢就係、今朝早交嘅時候呢，原來老師收唔到我個女嗰一份。 吓點解呀？ 可能真係技術上嘅問題。 係。 咁我覺得老師好好囉，佢就下晝打返嚟啦，就話哎呀就可能改卷改到佢嗰張冇啦。係。咁就可唔可以再 print, 即係再 send 多一次啦。咁跟住我女就 send 啦。咁呢次呢就我見到佢份卷啦。即係第一次佢自己 send 嘅，可能咁樣就 send 唔到啦。咁、我幫佢 send 嘅時候呢，其實我睇到佢第一題已經寫錯嘢嘅。 咁你叫佢唔好作弊嘛，咁人哋真係唔識㗎。 咁即係咁，我一望到嘅時候我話點解你可以呢個 grammar 咁樣寫？咁咧，跟住咧覺得媽咪你唔好再講呢啲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覺得佢好都幾乖啊，即係原來佢真係其實講真。其實衰嘅咧，可以而家改嘅，改完先 send 啫嘛，係咪？即係我話翻俾佢聽下答案啦，係咪？咁我哋梗係唔會咁做啦，咁梗係 send 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咁樣嘅即係虛擬網上世界學習咧，有一樣嘢係可以係人即係好同呢個社會好接軌嘅地方咧，就係大家突然間長大咗，除咗喺科技上你要認識。即係點樣用呢啲嘅嘢去交功課啊？諸如此類啦。第二樣咧就係對於自己咧，突然間成長咗、即係你要自律，你要自己去抉擇。因為而家俾咗好多嘅自由，俾咗好多空間你，你選擇好似話你選擇著校服定唔著校服啊？咁你自己揀，你選擇專注啊，定係揾笨老師啊？即係唔開 cam 啊？其實冇上堂啊？咁又係你嘅選擇。 因為可以有好多藉口啊嘛。 係啊， 即係你話 搞唔到， 搞唔到 啊 ！WiFi 壞咗啊，乜 技術問題啊？ 係啦，咁但係就係俾個孩子一個咁嘅空間咧，去自己去做一個啱嘅選擇。 不過呢個都係學習嚟嘅，因為咧其實細個你令我諗翻咧，好多時即係每次一派測驗。卷又好，考試卷又好，咁老師會對卷噶嘛？咁、其實老師百忙之中都一定會出錯噶嘛。咁有時咧，啲小朋友即係啲學生就會走出去同老師講：，我明明呢個啱，你改咗個錯喎。咁、老師睇到嘅時候就話：，好啦，我加翻你分啦。咁樣， 誠實。 但係當中真係有啲係魚目混珠嘅，即係可能老師對完答案嘅時候咧。跟住嗰個同學仔可能係攞支鉛筆嚟改一改，或者攞個擦紙膠嚟擦一擦，咁跟住又同老師講，唔係啱嘅喎，點解你講個錯？咁但係老師就係老師嘛，即係大人一睇就知道，或者其實老師嘅記性都好好嘅，我覺得普遍。咁同埋佢會知道，即係大概邊啲人係誠實啲啦，邊啲小朋友係會講大話啦，咁佢就會話呢、這個唔係喎，你啱啱改嘅係咪啊？咁即係控一控你咁啊，係咪你啱啱改嘅？咁跟住就會即刻攞翻份卷翻入去，就話我唔加翻俾你㗎。即係呢啲畫面咧，我即刻浮現出嚟。其實幾乎係每一次都會有。 係啊，咦？我調翻轉浮現另一個畫面喎，就係我個女。嗱，我唔知系咪佢哋细个咧，唔系咁着重成绩，或者阿妈我咧唔系咁介意佢哋即系成绩差。咁咧，佢哋系调翻转咧，老师剔咗啱，其实佢哋对卷就发觉老师改错。 都有，系、都会噶。 然后就会诚实地出去咧，话俾老师听，老师改错咗，扣翻三分咁。 系。 咁 咧， 系啊，会噶。老师就话你乖。 呢个系好难得噶。 系啊，但老师话你乖唔扣咯。 啊，系啊，都有啊，都有呢啲場面嘅， 系啦，系啦，咁但偶然都會真係扣嘅， 都會扣，但係都會讚賞佢乖嗱，呢個誠實嘅表現啊，咁樣，咁所以每次即係喺學校一對卷啊改卷嘅時候，就有好多呢啲擾擾攘攘嘅情況出現，呃分嘅有啦，跟住誠實佢扣分嘅又有啦， 真係人生百態啊， 係啊，但係咁今次呢一個就真係可以 train 到大家喺真係冇乜防範嘅情況底下，即係點樣去到。 自律，同埋即系忠于自己，忠于你所做嘅嘢咯。新康的蜗牛，想問一下 Annie 咧，即係就你嘅觀察啦。嗱，頭先你講喺呢個網上學習咧，就可以體現到學生嗰、那個即係誠實 嗰個程度去到邊啊？係一種學習啦。咁你覺得佢哋咁樣喺屋企上完一日堂之後，即係個 timetable 應該同即係正常翻學係一樣噶啦嘛？喺屋企上會唔會冇咁攰咧？即係冇咗個舟車勞頓，會唔會冇咁攰？ 你覺得咧？你認為咧？如果俾你揀你學生咧，你估你會覺得翻學攰啲啊？ 但係對住電腦又有對住電腦嘅嗰種攰。 其實我諗而家好多做緊嘢嘅人都 work from home 咧，其實都有呢種感覺，都應該親身體會過。 係， 即係究竟翻公司攰啲啊，定係喺屋企做嘢攰啲？ 係。 同埋我成日好想知咧，上堂嘅時候一定唔可以飲嘢食嘢噶嘛？ 嚇！ 而家你喺視像嘅時候，會唔會老師都會酌情俾你飲水，即係望住 Annie 跟住攝兩嚿芝士蛋糕喺佢個大髀嗰度？ 你唔介意啊？ 肯定有。 嗱，你知唔知呢個講到食嘢呢樣嘢？我覺得就唔得嘅，真係，因為其實佢都自由放，都有一樣有小息，一樣有 lunch time 啦。咁但係老師好好喎，老師就話咧，嗱，平時翻學咧，梗係入到課室就應該食完早餐啦，理論上， 嚇， 理論上係直頭啦，應該。咁但係佢就話唔緊要啦，而家喺屋企啦。我哋头二十分钟咧，所谓班主任时间咧，其实咧大家都可以仲食埋个早餐都 OK 嘅。 哇，好好啊！ 咁我觉得即系系可能真系中学啊，老师会觉得你哋都大个啦， 同埋又啱啱开学， 系啦，咁都无谓。即系讲真，即系呢啲叫做乜？你越压逼得佢越劲咧、 哦， 其实佢就反抗就越大。你反而俾翻一啲佢自己嘅一啲位俾佢自己去决定咧，或者容许佢咁做咧，咁其实可能佢就反而唔做噶噃。 同埋呢一个好得意。同埋呢個模式底下咧，我都覺得即係可能老師要令得佢覺得呢一樣嘢冇咁反感先，即係佢都覺得啊，其實呢個模式都幾正嘅喎，即係又可以即係有啲 buffer 位啊，平時即係真係實體地咁樣翻咗學校嘅時候咧，冇 得做嘅嘢，而家又可以做喎、啊，咁可能就會令到佢對呢一個方式會有啲好感先咯、 啊。不過但係咧，事就與願違嘅。 點咧？ 佢兩個咧都係話好唔中意咁樣。 哦，係啊。 直情系出到嚟咧，好似即系行刑咁啊！佢话真系好攰啊， 哦， 因为嗰只眼咧系长期地咧望住嗰个镜头， 嗯， 即系望住个荧光幕，系个屏幕，咁咧佢就话嗰啲光咧，我谂系嗰种光啊，即系同你喺学校望住老师咧，其实系两种感觉嚟嘅。 哦，咁即系要可能配翻嗰啲咩蓝光眼镜嗰啲，即系冇度数，就算冇度数嗰啲都有啲蓝光镜片等你，即系话防咗嗰啲mon 嗰啲光。 但系我见啲视光师话，其实呃人 系噶， 话科学冇科学证明，话即系所谓咩防蓝光咩过滤啊呢啲 吓真系冇噶，哎呀俾人呃咗添， 系啊， 如果好似电话咁吞黄啲个芒得唔得啊？或者吞暗住 嗱，我睇报纸啲视光师就介绍啦，佢哋就推介咧就话其实咧呢啲咁嘅产品周边产品咧就真系冇咩科学根据嘅、 哦， 反而咧做妈妈嘅咧即系就应该要。 俾啲男妹佢食， 嗱呢、這个我做紧嘅，我有噶， 呢个真噶， 系啦呢个 work 嘅，同埋得几字咯。 哦，幾字都係明目嘅， 冇錯啦。我覺得呢一個係啱嘅。 我即係喺食療方面着手。 咁但係呢一啲咧就冇咁快噶嘛，唔係食藥啊嘛。咁所以咧要注意咧，就係其實個 mon 咧就較暗啲， 哦， 即係唔好咁光啊。 係係 嚇，即係又唔好暗到真係嗰個睇唔到啦。冇錯啦，即係你總之係個眼舒服，即係比你平時睇嘅暗少少。 係 係啦，因為你要長時間，講真最少一堂都35分鐘啦。係咁，你係 hold 住睇35分鐘咁嘅屏幕，然后都未有得 break， 通常上两三堂先至 break 20分钟。 咁呢啲可能真系要调节下，即系可能要反映下俾老师听，喂唔得，转咗呢个模式之后真系好攰对眼。如果唔系个到时翻学变晒全部都四眼噶。 哇，其实事实上我个女近视深咗噶。 哦，系咯， 即系佢呢段时间咧，由二月到而家咧，佢个散光深咗咯。 系咯，即系应该可能10分钟或者15分钟就俾佢即系放松下个眼球，应该要望下啲远嘢噶嘛。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要注意就個距離咯，嚇、 嗯 啊，即係有時啲細路你知攰咧就趴喺張台噶啦嘛，咁、 嗯、 你一趴咧你就自然就同嗰個屏幕嘅距離又近咗10寸噶啦嘛， 係即係聞住嗰個玻璃咁樣， 係所以又係唔得嘅，即係一定要即係坐直啊，即係同嗰個 mon 有一段最少好似話都要14、15嘅距離先得。 瓊斯指數報28888。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家長會噶嘛，咁啊兩個班分別有家長會啦，咁咁誒，原來我覺得真係好難專注噶。嗰、那個難專注嘅程度咧，係因為咧首先真係會無端端咧就快鏡啦， 嗯， 又無端端咧 點解會快鏡？ 唔知或者慢鏡。就是個網絡咯，係、 哦、 啦，係啦，即係無端嗱，譬如我一講講下咧，就嗱嗱嗱嗱嗱咁講咁，又得得得咁樣，又突然間快，突然間慢咁樣，咁啊好難聽啦。咁然後咧，再加上咧，譬如你有六十個家長一齊聽嘅，咁你個啲家長有時唔記得瞄佢支麥啊，咁啊突然之間喺度講嘢喎， 聽到佢鬧仔， 係啦，即係總之怪聲乜嘢都有啦，咁樣就算可能未必係嗰個家長直接入麥講嘢，係佢附近啲雜聲都入曬落去。咁你就好唔能够集中到囉。咁、然后呢通常呢个情况之下呢嗰、那个老师呢都会马上呢就将全部人都瞄晒佢支咪嘅。係啦。咁但係当全部人瞄晒支咪嘅时候呢其实有陣时你有啲嘢想问呀、或者咩呢、即係有困难啦、就变咗你只能够 chat room 度打问题呀、咁样。咁、你打得 chat room 问题其实你又唔系几听到老师有讲啲咩啦。即係唔同话你家长会可能举手呀、即係之类呀。咁所以其实系成件事我觉得如果学生嚟讲真系唔容易嘅用呢种形式上堂。咁、我开呢个家长会嘅时候呢我个女都系隔离同我一起上嘅即系一起睇个家长会。咁、我睇到啲话哇搞错咁样嘅喂唔得喎喎就通喎慢镜。咁樣，我女話嚇，成日都係咁嘅喎，咁樣同我講，咁我先話嚇，你成日都係咁，佢係啊，好平常嘅啫呢啲咁樣。我話咁你點啊？冇啊，咪等一陣咯咁樣。即係佢哋原來都即係好習慣㗎啦，嚇。所以我覺得其實啊，我而家更加佩服而家啲孩子咧，佢哋嗰種適應能力啊，嚇。即係阿媽睇到咧，就即係咁搞咗，咁點學嘢啊？點樣聽到啊？咁樣。咁但係佢哋係。是咁嘅喎， 系 OK 嘅啦，一阵间问翻人咯，唔知咪咁样，即系嗰类咯。 系你仲要今寻日开学嘅时候，两个女一齐同时间用两部电脑，咁、个网络咪拖得更加慢。 唉，所以咪就系呢啲时候咧，即系嗱，我觉得中产嘅家庭咧就可能会好少少啦。就系、我老公就特登去买个 router。 哦、 即係買多一個 router 一人一個，咁你咪確保你 OK 咯， 嚇。 咁、但係我諗其實唔係好多家庭會做現咁嘅事㗎嘛，一個就全屋用㗎啦嘛，係咪？咁所以 兩部電腦都難啦、 啊。係啊，有啲可能就要用 三個小朋友添喎， 有啲要用手機咯。即係可能幼稚園嗰個用手機啊，家姐要睇多啲字嘅，咁啊個 mon 要大啲啊，咁咯，唯有係咁樣去分嘅咋，啊，所以變咗，我覺得長期即係唔能夠係用呢種形式去上堂，都幾多唔好嘅問題出現。 咁所以好彩就而家宣布話嚟緊，應該都陸陸續續可以翻學啦。咁、但係就即係呢排可能即係大家就要即係 keep 住，真係要做好啲啦。即係如果大家都想。即系回复翻正常嘅时候，就应该要大家都更加即系做得好啦。嗰啲防疫嘅措施就等我哋嗰、那个即系数字慢慢跌翻落去。 黑色水晶，一息间已透亮了。高烧的火凤都竟冰冷了。这方位的星星。顷刻失落了，无数泪光中中的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 想問一下 Annie 啦，即係喺屋企大人啦、家長啦，咁有時都未必係即係出曬街噶嘛。你話出曬街，咁我哋就可以即係自由地去即係做呢個網上嘅課堂啫。咁如果屋企有人嘅，譬如我有公公婆婆啊，跟住又有姐姐喺屋企啊，咁嗰啲家庭成員點咧？係咪要全部都即係瞄曬自己唔講嘢咧？ 冇錯， 真係㗎，係 啊！ 電視又冇得睇啦， 電視一定冇咯，除非你戴個 headphone 睇咯。 哦、 我覺得最主要係你連家務都唔係幾敢做喎， 係又冇得吸塵啦， 一定唔得啦，吸塵。咁然後跟住你又驚洗碗啊、clean clean 啊咁樣啊，咁其實係幾影響個孩子上堂咯。我聽到有啲家長其實佢哋如果啲細路仔細嘅咧，如果佢屋企又冇姐姐嘅話咧，有陣時佢就係趁細路仔翻學，佢就去即係街市買餸啊，做曬呢啲嘢噶嘛，嚇、即係家務啊成。而家唔得咯，即係你因為你唔可以獨留子女在家啦，第一。第二咧就係你要真係可能你隨時要成為佢一個 technician 啊，即其實真係每一個如果個細路仔自己唔識搞呢啲嘢咧，佢突然間死機啊，突然間唔知做乜事出事啊，即係個 mon 睇唔到嘢啊，咁其實就救命噶啦嘛，咁你就要需要有個識得搞嘅人咧喺度幫佢處理，唔係真係唔使上堂咩？咁所以變咗係好困身咯。 係，喂，但係又咁講，突然之間你頭先話獨留兒童在家咁啦，咁但係如果我真係要翻工嘅，即係譬如我當即係兩母女咁樣啦，我自己一個湊住個女嘅。咁佢就要喺屋企 zoom 啦，咁阿媽就要翻工啦，咁呢個情況又點樣計法咧？ 咁我相信咧，其實嗰啲人係咪都應該屋企會有照顧者㗎？即係如果個媽媽係在職媽媽， 唔係因為平時如果冇呢一件事嘅時候，佢翻咗學就翻咗學㗎啦嘛，係啦。咁可能阿媽 有睇報道咧，我唔知係嗰陣時定係而家都可以啦，係好似話係有一啲有需要嘅學生可以喺學校温習咁 都系学校个大门系为你而开嘅， 系啊系啊，所以可能真系冇人照顾要翻学嘅，即系翻工咧，家长咁可能小朋友可以翻学校啩， 都有都应该安排到， 哦，都应该系嘅， 吓，但系又有家长咧，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各人有唔同嘅意见啦。我有听到一啲家长 group 嘅分享咧，就反而觉得几中意咁嘅形式啊，佢因为咧我諗呢啲家長應該係好得閒嗰啲嚟嘅，咁佢話咧，因為咧我可以順便睇下老師點上堂啊嘛。睇佢教書係點教噶嘛？ 即係呢個都唔係正統上堂 啊！又唔係喎，婆咧，原來佢哋好正統上堂嘅喎，真係好似上堂咁嘅上，即係真係好似平時喺課室入邊上堂啊！完全係有曬資料啦，會有片啦，會有教有講解啦咁樣，爭在你冇個黑板啫。咁佢哋會有另一種方式處理嘅，即係都會可能準備定啲材料啊教材咁。所以其實係真係。上堂的即係完全唔係話即係好似又係傾下偈啊咁樣，即係唔係呢回事咯嚇，所以變咗我覺得家長係真係可以即係偷睇下學生點上堂係真嘅，尤其是我自己都有呢種心態啊。嗰陣時咧，我個細女咧，佢由幼稚園升小學咧，咁我知道都幾多家長咧係好積極咧，佢舉手咧話要做一啲叫做 lunch helper。lunch helper 係啲咩咧？就係 哎呀，我以為外國先有添。 有噶，小學好多學校都有呢個安排，俾家長去幫手去學校度 即 係 派下飯啊咁樣啊。因為我睇戲咧，就見到外國嘅時候有嘅，即係有啲橋段就係即係佢講，即係有個女人，即係有個小朋友啦喺學校俾人蝦，咁有個女人咧就行埋去，即係好似 Miss 咁樣啦，就初初以為就喺度惡翻嗰啲蝦個小朋友嘅人走啦，跟住後屘下一個鏡頭就見到，咦原來頭先幫佢嗰個女人係嗰個小朋友嘅媽嚟喎，就係去咗學校做 lunch helper 啦。係啊，咁即係可能。有啲真係真心想幫下學校嘅，但係唔排除咧有不少家長咧喺佢哋嘅工作嘅前後，即係真係有任務啊，幫手派飯嘅前，即係早啲嚟，又或者已經派完飯嘅後，其實係走得嘅，都會逗留耐啲，就係想咧，譬如隔一及咧，小朋友上堂係點嘅咧？ 你有冇做過 Annie？ 咁呢啲嘢就我都係過來人嚟 我正想話，我一定唔會想我媽做咯。 係咯，所以我就係話，小朋友其實應該唔想自己阿媽咁。 係咯， 點解唔想見到佢啊？ 係啊， 嚇真係㗎？ 咁你當時做嘅時候，係咯，你做嘅時候，你個女有冇？ 即系唔认你，喺canteen度唔认，当见唔到。 呢样嘢咧，好彩小一都仲系未系咁。 哦，小 我谂咧，中一就应该系噶啦。中一咧，佢哋真系唔该你弹开咯，即系你送佢翻去都做一条街前放低佢咧，费事佢觉得哇，你仲长不大啊，仲要妈咪送你翻学咁样。咁即系佢哋小一都仲系会咧蹦蹦跳咁走埋你，仲会介绍我俾佢啲同学识噶，即系话呢个系我妈咪啊，嗱妈咪呢个就我最好嘅同学啊，边个边个啦咁样。 我小學就應該都仲會好黐， 係啦，即係仲有呢啲 sweet 嘅嘢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其實家長咧都好渴望知道，其實個小朋友喺學校係咩情況咧。咁所以如果有得透過 Zoom 咧，即係親眼睇到喂老師係點教書啊，小朋友佢反應係點樣啊？咁其實都有一啲樂趣嘅。 我咁調翻轉，其實老師個壓力都大嘅喎。嗱，雖然啦，你平時就即係其實正常嚟講，就點樣嘅場合，老師都係咁教嘅啦。咁但係當佢喺學校嘅時候，就真係一班就對住學生啦。咁但係而家咧，佢係assume 對住學生之餘咧，學生後面係有一羅家長喺度，即係好似 Annie 咁樣，係啦，旁聽喺度偷聽緊噶嘛。即係萬一自己講錯咗少少嘢嘅時候，或者啲語氣唔係咁啱嘅時候咧，咁唔知道家長會唔會就咁樣投訴啦？即係老師頭先講嗰啲唔係咁，解釋得唔清楚，即係老師個教學質素唔得咁啊！即係你以前可能只不過有一日半日係開放日，咁你知道開放日老師個表現同平時都梗係會有啲唔同噶啦嘛！即係你莫莉，你嗰時係咪啊？即係老師會叫大家嗱，一間嗰堂咧，有家長同埋校長嚟觀課啦，咁 好啲噶啲禮貌 係啦。跟住首先係啦，笑容多啲啦，跟住好多互動嘅活動，唔知點解咧？即係平時淨係講書嘅啫嘛，跟住嗰日又有貼紙啊。又有片睇啊，系啦，有片睇啊， 好闷噶嘛， 系啦，跟住咧，佢仲会喺呢一日之前同学生讲定，嗱，听日记得咧就多啲举手啦，系啦，问多啲问题，记得举手，但问题知唔知啊？ 你知唔知嗰时咧，我小学咧有一位老师咧，佢系好离谱噶。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咧，當然固然做曬啦，但係更勁嗰樣嘢咧，係會喺今日咧大家 rehear 一次，一次好似你做 show 咁咧。 咁啲小朋友咪同一樣嘢聽兩次咯。 哦，冇錯， 證明個老師真係其實好大壓力 嘅。係咯， 早排咧有個調查問咧，如果咩網上視像教學覺得 work 唔 work， 問啲老師咧，有啲老師係覺得唔得。 諗到呢度已經覺得唔得啦，哇！有一班三十個人後面有30個家長啦，已經講錯少少嘢就大件事啦。咁所以可能老師都想快啲翻學啦，回復翻正常啦。 都係㗎，同埋老師嗰個難處。唔係淨係純粹話，即係有旁聽生咧，及住自己啊。 係， 其實好多老師根本佢哋嗰個，你唔可以話每一個老師都係教 computer 噶嘛。即係其實嗰啲老師都要突然間，譬如教中史個老師，咁多年嚟可能佢都未係掌握到電腦點用嘅。咁突然間咧，你又要 zoom， 又要搞條嗰啲咁嘅 PowerPoint 出嚟啊，咁樣，即係其實佢係未必做到呢一啲嘅 都花好多心機時間，都要欣賞一下啲老師們。 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咧，即係大家一起去經歷咯，即係我哋要多謝老師啦，即係花咗咁多時間去學，一起學。咁正面啲睇，我哋就突然之間因為個時勢逼到大家都突然間喺 IT 方面咧係進步神速嘅，真 係。係咁啊，不過即係如果你話上堂，即係無論即係頭先我哋傾咗咁耐啦，啲學生或者老師等等，甚至家長，可能都會覺得。在屋企是比較辛苦的，即雖然你話足不出户，但反而可能預備的工作啊，或者要即大家投入的時間啊，或者資源等等咧，都是多啲嘅。係最即最簡單啦，譬如你上堂，老師會見到啲學生邊個樣好像問號咁樣，咁可能就會話你係咪唔明啊？你邊度唔明啊？咁但你隔住咗個 mon， 跟住又分咗幾十格的時候，佢顧得。嗰啲 notes 嚟，咁可能都未必可以即係睇得到大家嘅反應咁多。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都幾係即係啲。即係而家呢種網上教學咧，家長嘅心聲，可能我咁樣就 市攰咗少少。基於我真係覺得網上咧嗰、那個學習同埋吸收係會爭啲嘅時候咧，其實我少少咧覺得如果可以咧打個折咧，尤其是如果補習啊，又或者我都聽過一啲咧嗱，外國而家仲係禁足唔可以入境啦，咁有啲外國要升學嘅學生，講緊大學生啊，或者去讀boarding 嘅同學咧，有啲家長都喺度咬咬聲，啊好慘啊！即係我哋去第一去唔到上堂啦，要香港度上啦，咁然後又交同一份嘅學費咧，喺度 online 上課咧，即係個感覺咧覺得好貴咯。咁一部分咧，小部分嘅學校咧都明白呢一點嘅，就打個折，真係打個折喺學費上邊。如果係 online 上咧，係有個折頭嘅。咁覺得呢啲學校就幾 fair 嘅。你知即係去外國讀書好貴。同喺香港讀書的價錢噶嘛， 所以喺呢個同心抗疫期間大家都要將心比己，就會更加快樂啦，可以。 总裁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别一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演。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相见你，无缘明一天，我不惜手指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记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演，后来才发现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堂食可以延长至晚上10:00，但继续限制最多两人一台。健身中心、按摩院、桌球室、保龄球场等场所喺有条件下重开。 至於遊戲機中心、卡拉 OK、麻雀館、泳池等繼續關閉。當局說延長堂食時間是回應業界和市民訴求，但未有條件放寬回台人數。政府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推行第二日，由今早八點至晚上八點，有大約152,000名市民在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採樣，累計大約278,000人參與檢測。政府表示，截至今晚八點，已經完成49,000個樣本的核酸檢測，呈現初步陽性的樣本會交由衛生署覆檢和跟進。截至晚上八點，網上預約檢測人數累計有大約798,000人，比中午時多了50,000多人。政府物流處表示，早前購入3,200萬個懷疑附有虛假產地來源標示的口罩，並向供應商支付超過9,700萬元貨款。涉事口罩全部在物流處庫存，未有分發給任何政府部門使用。海关拘捕供应商一名39岁男董事，以及运输公司一名47岁女董事，两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正系保释候查。物流处表示，根据采购合约内容，供应商需要提供产地来源系日本嘅口罩，但处方其后得知该批口罩并非全数来自日本，决定停止向供应商发放余下货款，撤销采购合约，并会向供应商追讨损失和赔偿。物流处话，抽样检验口罩无发现质量问题。德国政府话，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身中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声明指出，根据毒理测试，有明确证据显示纳瓦尔尼身上有诺维乔克类别的化学物质。聲明說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今次的襲擊行為，又指納瓦爾尼在俄羅斯境內成為神經毒劑的受害者，是令人困擾的事態發展，要求俄方作出緊急解釋。德國將會向歐盟和北約組織匯報，總理默克爾和高層官員會晤，商討下一步行動。纳瓦尔尼上个月从西伯利亚坐飞机前往莫斯科期间感到不适，紧急降落之后被送入深切治疗部，其后由医疗专机转送柏林一间医院，至今仍然昏迷。克里姆林宫话未收到德方有关纳瓦尔尼身中诺维乔克的资讯。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841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47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7，人民币6.83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95美元。卖出1942.7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海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总无数分离，血运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黄淑曼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系点呢？ 感觉一样都系咁开心啊！因为次次同佢哋做访问都有礼物收，但系咧，我觉得点解我啲愿望都系咁肤浅？我是黄淑曼，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啲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咧 Lady M 整呢个香薰蜡烛的第四集啦，依然请到导师 Fanny，Hello，Hello， 今日我要再温柔啲对你啊，因为我惊阵间你呕血啊， 应该唔会啩？ 会噶， 唔紧要啦， 你唔好咁大。 我见过你之前嘅作品， 每一个见完之后，佢都觉得自己会搞得掂，最后尾都系帮我执手尾嗰啲嚟噶。有冇我呢啲咁劣质嘅学生咧？试过？ 其实你呢啲都唔系好劣质咧，我觉得。咁都有即係我冇覺得你唔係劣質先啦，首先，但係咁始終佢第一次嚟學咧，一定未係最靚嘅，係啦，咁但係佢哋會好俾心機去做咧，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即系奖励嚟噶啦，系啦，咁最紧要佢有恒心咯。咁有啲咧都会嘅，有啲可能接咗一阵咧就话，诶死啦，原来我冇天分嘅。可能我哋嗰个堂系要三个钟，但系佢三个字之后就同我讲，我好似冇天分，好似有啲 抗拒。 系啊，因为可能有少少难度啊，可能佢做嗰啲嘢，咁佢谂住可以做得好靓，咁我就话其实唔紧要嘅。嗱，而家有三个钟，而家三个字啫，你再试下先，你唔好走住。系啦，你等你做。做多几次咧，基本上重复做咧，你会有进步嘅咁样。咁佢哋都尽量去试咯。不过有时可能中间都会挫折嘅，可能就会自己喺度停咗外制啊。你见佢目光有少少，跟住只手好似好攰啊咁样。咁冇啊，不停鼓励下佢哋咯。 原来手要攰噶，原来。 因为佢哋嗰次就做嗰、那个接花嘅小花篮嘅，咁要。要隻手 用力支蠟燭先， 係啊係啊，有時啲蠟燭可能佢哋唔係好識用嗰個力咧，開頭咁啊用隻食指咧就用力過度，跟住好似抽咗筋咁樣就痹曬，咁佢哋就係咁揈隻手，係咁揈隻手，你就 feel 到佢應該係用錯力㗎啦，係啦。 咁你自己會唔會而家好大隻咧變咗？ 唔好 手乖 啲。但其實咧，因為你用啱個力咧，你就唔會咁樣痛或者唔會酸軟。 係，即原來摸個力度都要拿捏得好好。 係啦，呢、這個。都要试下嘅，自己点样最舒服啊？或者够摆得好多蜡落去嗰个折花袋嗰度嘅时候，你太大嚿蜡，你只手根本就揸唔晒；你太少蜡，可能你又好快又用晒啲蜡啦，系啦。咁呢个又要揣摩下咯，或者首先俾啲同学仔就唔好咁多，啱啱好佢个手嘅份量就够噶啦。有啲同学仔即系贪心啲啦，即系可能唔系贪心，即系想多啲会唔会舒服啲？我唔使重复咁多次呢个动作，咁我就话你唔好加咁多来先，你宁愿加到自己啱啱好咧，你舒服啲就会。折得靓啲， 系原来同陶瓷都好似，陶瓷又系原来首先你一定要摸啱咗个手感咧，你先至可以整到一个制成品出嚟。原来蜡烛都系我冇谂过，真系呢个 其中一个蜡烛系咁样做咯。 我以为蜡烛就只系有呢个美学啊天分就已经得嘅添，即系我呢啲咧咁鬼冇美学天分嗰啲咧，应该整得唔靓噶啦，系咪噶？ 你都会整得靓嘅，你信我啦。 跟住 应该暂时都对你好有信心嘅，我暂时。 暂时啦，已经开始转咗。明明开头嘅时候咧，几分钟前都仲话 OK 喎。嗱，我想问一下啦，系咪真系边啲学生会特别整得容易啲，或者觉得靓咧？ 咁我谂 有美学咧， 我谂真系嘅。如果你系有。美術嘅天分嘅底子，或者你讀過呢啲咧，係真係會好啲嘅。可能你睇顏色會準啲啦，你去溝出嚟啲顏色啦，或者嗰個角度啊， 咁係會靚啲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一般人，即係我自己都係到一個普通 marketing 出身嘅人，都唔識㗎，即係我以前都啲勞作呢都做得好樣衰，但我覺得只要你鍾意或者你多啲練習，其實你都可以做得到。 係，雖然你就最叻就係整 macaron 啦，同埋都會教大家整花籃嗰啲啦，會唔會有啲學生真係佢自己有自己想做嘅作品，就會叫你教佢，問你可唔可以整呢個啊咁咧？ 有，佢有睇到，譬如可能睇到我哋檔啦，培控嗰個班啊，咁佢都有再 send 翻一張相俾，即係佢問完我哋嗰個幾多錢之後咧，佢就 send 翻，咁呢個你做唔做到啊？咁樣，咁佢都會再反問翻我哋，咁都有試過嘅，咁我都會話做到咁。咁因為其實睇佢張相，基本上嗰、那個做嗰個過程係差唔多，但係可能係形態上面有啲新嘅樣出嚟，咁、基本上都做得到嘅。 咁會唔會有啲佢想自己自創嘅蠟燭咧？ 都會 嘅，即係比卡超啊咁、 可以，其實咧任佢哋嘅。如果譬如當我哋上緊 macaron 嘅堂啦，咁我哋平時咧就優雅嘅嘛，我哋有果子啦，有鑽石啦，有朱古力啦， 所以我哋班係唔會整比卡超。係 啊，跟住咧，唔係咁，然後咧唔知點解嗰日咧突然間多咗個雪糕帽咁樣，就係一粒好無聊嗰啲雪糕帽啦。有個男同學咧，佢真係整咗一個雪糕，跟住成嚿雪糕個帽。即系我自己心 里拎嚟噶个帽， 唔系我喺个教室里边，我唔知道可能拎多咗，拎埋出嚟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自己倒咗个帽之后，成个黐喺个 macaron 上边咯。 怪你多手， 其实个感觉就唔系太衬嘅。咁不过佢好中意，咁我都觉得 OK 嘅。即系呢个系你自己创作嘅嘢。咁总之我哋课室里边有嘢，你都可以用，你都可以试咯。 我听你咁讲咧，话呢一个系男仔嚟噶嘛？咁即系话其实男仔女仔嘅比例都系差唔多嘅啫。我以为通常全部九成九都是女仔、 其实女仔多啲嘅，但有时啲男仔都会同啲女朋友一起嚟上啊，或者系啊，或者公司有啲包班嘅咁样，咁都有男仔女仔咁一起上嚟玩咯。 哦，但系男仔会唔会就系真系粗鲁啲，所以整嘅时候就会难搞啲嘅咁咧？ 我发觉咧咁。是的，男仔是会冇咁细心，但我发觉某啲男仔呢又唔可以全部都係唔细心，真係有一啲呢佢仲比女仔细心。 哦，是 的，即可能佢玩緊嘅时候呢，即可能佢哋一班同事嚟嘅咁样，咁、那个男仔呢其实佢冇乜出声㗎，但佢默默咁样做，即默默咁做，反而其他嗰啲可能有啲女仔喺度倾偈呀咁样好开心咁样，就哎呀唔记得咗添咁样，哎呀唔记得咗做下一个步骤，但反而个男仔呢就好专心咁样，每一个步骤佢都记得晒。 最唔出声，最唔出声， 即系你估唔到。系佢个样咧，唔似有读美术天分嘅，即系似嗰啲少少 宅男嘅， 唔系似粗犷型嘅，系、啦，即系一个 啱啱冇举完铁嘅， 系啦，嗰啲系啦，系嗰个 exactly 系嗰种嚟噶。我以为佢系最唔中意整，因为佢系只不过系个公司嘅包班，即系大家即系嗰 team 人一定要出席咁样啦，个 team building 咁样。咁原来反而佢系最好喺度默默咁样喺度整佢。最靚，即都幾靚嘅，佢整完出嚟嗰啲都。 係，聽完你咁講，反而男仔就未必係最和啦，即反而最好係佢哋啦。會唔會女仔頭先你咁講咧，不停啊，勁！哎呀，呢、這個點啊，嗰、那個點啊，跟住冇手尾啊，或者整和曬啊咁樣咧？ 咁都唔會，都 OK 嘅。不過有啲同學仔咧，有時都會唔小心咧，可能塞咗少少因為我哋嗰、那個。顏料樽咧比較細嘅嗰個嘴，係啦，咁我哋都叫啲同學可能小心啲啦，唔好塞咗個顏料樽啦，因為塞咗咧大家就冇得用啦。咁原來都真係 就堅持就得整塞佢啦， 係啦，都真係有人整塞嘅。雖然我哋都講過一下咁樣，咁可能佢都唔小心整塞咗，可能因為我哋有時加啲小嘅花嘅花材嘅咁樣，咁可能當啦有啲薰衣草嘅一粒粒咁樣，可能就一粒塞咗落去出唔翻嚟咯。 係，所以即係所有學生們記得聽。唔知啊，老師好辛苦噶，每堂教八個人，八個都塞嘅時候都唔知點算。 因為今晚下一班咧，佢哋睇中咗嗰隻石，佢哋就想用嗰樽嘢，然後就發現嗰樽嘢塞鬼咗。 我聽你咁講，又有顏料嘅樽啦，蠟一定要有啦。上次都講過，仲有啲乜嘢？即係整蠟燭其實要啲乜嘢基本嘅材料嘅咧？ 其實蠟燭芯啦，即係好似你咁講，我要嚟分別係咪我嚟燒得㗎啦？之前我哋講過，係啦，個蠟燭芯一定要有嘅。咁其實有咗蠟燭芯，有啲蠟，有個容器。跟住再有支熱槍啦，我自己都幾中意用熱槍嘅，因為熱槍咧佢係會將啲蠟 融翻少少，輕翻熱佢。咁 in case 你可能整得冇咁靚，有啲位或者想補救嘅，咁你可以用熱槍去補救嘅。 嗯，咁我聽完你咁講，都好似幾簡單啦、 啊。嗯， 我都 接受挑戰， 有少少信心啦、 啊。好， okay. 我就接受你嘅戰書。 好， 咁今次我哋整咩呢？ 好，我哋今次就整我哋嘅王牌 macaron 啦，好唔好？ 等我都整個雪糕。吸落先， 哎呀，我好彩冇带呢个帽俾你今日，我带翻啲优雅少少嘅果子俾你用啫。 好，咁一首歌之后，我就接受呢个挑战啦，我就会整呢个香薰蜡烛。 时刻 Lady M 计划， 海面墩墩好多嘅材料，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好，咁当然咧，整蜡烛梗系要有蜡啦，系啦，跟住有颜料啦、蜡烛芯啦，一啲可能小配件啦，同埋一啲模具嘅。 哦，看似好似好容易，会唔会好难噶？ 我觉得你一定得，因为呢个好容易啊，呢、這个。 佢讲到呢句，我好惊喎。佢话：我觉得你一定得噶嘛。咪住先，今次整咩噶？ 我哋今次整呢個 macaron， 噔噔， 製成分係咁嘅，睇下我之後整成點啦。好啦，第一個步驟就係一定要整溶啲蠟啦。原本啲蠟係咁嘅。 跟住時間關係，我哋而家將佢變成咁啦。 冇錯。 有冇分下温度啊嗰啲㗎？ 其實咧，佢呢個咧大概六十零度咧，佢就會溶噶啦呢只蠟，係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可以加啲顏色啦，同埋加香味落去嘅。咁你可以試下啦，大概七十五度左右就可以加噶啦。 哦，咁啲支槍咧就係唔係攞嚟咁樣嘅？平時食兩 樣都得嘅。而家我哋加埋咧，課室就會用呢支槍。 哦，係 啦， 好啦，咁而家就篤佢係咪啊？ 冇錯。 咁首先呢一個我擺住喺呢度。 好啊。嗯，啱啱好喎， 啱啱好 喎，犀利啊！ 75.9 度都是我哋時間 好有天分 得好。 好啦，咁我哋加顏色啦。 好，首先我哋整隻粉紅色先啦，不如 用牙籤撩少少倒落去得噶啦， 少少得噶啦。 係啊，因為佢好濃郁嘅嗰個色。 咁樣， 多少少， 你叫我撩少少啊嘛。哇，咁鮮紅嘅。 係啊，咁夠啦，唔好再撈啦。 係咯， 跟住我哋就用個玻璃棒。咁你試下，你可以試下夠唔夠粉嘅嗰只色，咁你就滴幾滴落。個帽上面睇一睇， 哦，即係擺呢度就睇到㗎啦。 滴幾滴喎？ 誒，係咪淺得滯啊？ 其實都 OK 㗎啦，乾。咦，唔係喎，係喎，乾啲就 OK 喎。 因為你再滴多幾滴啊，你因為個餅皮係厚身啲嘛。 OK 喎。 如果 OK 啦，我哋就可以加香味落去。 哦，咁啊，加橙啦。 好啊，粉紅色加橙味，襯啲粉紅色實襯橙色。 係咯，我都覺得我自己配搭得好厲害啊，即係咁都諗到喎。加 幾多落去？大概加10滴就得噶啦。 一， 哇，OK 嘅， 啱噶嘛。 嚟啊！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再搞勻佢，咁就可以咧倒落個餅皮。 佢已經開始乾喎。 係啊，所以我哋要快啲啊。 哦，快啲啊 ，Cameron 講緊你啊，知唔知啊 ？OK 嘅，而家好，跟住就倒啦。 哦， 嗱，盡量啱啱好倒到個餅皮嘅啱啱咁高啊，係啦，唔好太少，唔好太多。 係。 如果佢太乾咧，你就做唔到噶啦。 哎呀， 好， 好彩冇整到你咁。 多啲，多啲，多啲，多啲，多啲。好，咁剩咗咧， 唔 係我有信心嘅挑戰成功。嗱，剩咗嗰啲就可以倒埋落我哋啲果子啊、花花啊咁。咁呢啲咧就精細少少嘅，咁你隻手就要再定少少啦。 好啦，呢個玫瑰花咧，其實你用呢個模咪得咯，即係之前你同我講話你整到燒賣，咁你整呢個咪得咯。 唔得啊，但係嗰個要自己擠靚啲嘛，呢啲係俾啲 BB 班嗰啲咧，你啊可以去試下先。 咩意思啊？ 我建議你唔，我建議你倒果子。 哎呦， 嗱呢個咧應該係衰咗噶啦，就係你要你， 你繼續講啊，衰咗跟住點啊？ 唔係有一個衰咗，一個成功，大家咪知道邊啲係成功，邊啲衰咯。 整呢個嘢嘅 tips 係咩啊？ 整呢個嘢嘅 tips 咧，就要手要夠定，幾用心喎，我覺得你。 點解啊？ 你好， 你冇氹我喎。 好投入喎，我覺得都。雖然啲蠟硬曬，都照繼續動落去。 我唔想再整過嘛。 鍥而不捨嘅精神，簡直係有。 耶 ！OK， 好，咁好啦， 搞掂啦， 冇錯。 好啦 ，Fanny， 我哋頭先咧將呢啲嘅飾物咧已經襯托曬落去個 macaron 度啦。我哋之後要點做啊？ 我哋之後咧就要拎起啲餅皮，拎走支牙籤，放支竹心落去啦。 哦，咁啊，就掹佢出嚟得啦。 係啊，我哋一齊試下。 我覺得應該要俾家父睇下 zoom 近啲咯，睇下我啲傑作幾鬼靚。 其實都 OK 嘅， 冇啊，差唔多， 同埋黐咗上去咧唔覺嘅， 係咪啊？咁黐落你整嗰啲度啊？ 好啦。 好，好一個， 咁揀一片做底，穿咗落去咧，我哋仲要輕輕力咧， 壓實 佢嘅，係啦，陰力好咯喎，太大力佢會裂開嘅， 夠掂， 好，咁然後咧，我哋就做個 cream 啦，係，咁個 cream 咧就要有少少技巧噶啦，呢個就真係，唔係，冇咁大力先，嗱，咁咧。其實 OK 嘅嗱，呢個咧就係做到 點解你咩都話 OK 嘅 ，Fanny 就好似啲 cream 咧。溢出嚟咁嘅感覺， 係咯， 係咪啊？ 飽滿啲啫嘛， 飽滿啲嘅， 係咯。 OK， 好，我哋而家試埋做，仲有兩粒，仲有兩粒，加油！ 點解 macaron 唔得啫？係咪先？ 其實得嘅，幾好啊！ 阿助手我唔得啦，小學生嘅， 我整到佢好似樹蓉添啊！你而家變咗， 係啊，有啲。 好，咁我哋咧就黐埋我哋上邊啲嘢上嚟就可以啦。你呢個 macaron 咧啟發咗咧，啟發咗我。可以多角度咁樣去欣賞個嘢， 可以向上升。 係啦，我自己整咧，我就會正面係咁樣嘅，即係可能你唔會背面睇，但係你而家呢啲咧，你可以令我諗一諗， 一些新的方案，就是其實每個角度都有它特別的樣子。 整完了，死了，連這個這麼簡單的東西都整到這樣，我都不知道怎樣可以上那些什麼韓式表花班那些，我不知道怎麼做。 OK 的，全部都是我切曬咯，可能 最後連裝飾都你整埋，最後咩？得啦，你整完啦， 入袋入袋。 我入去嘅時候報班嘅時候 ，Hello Miss， 係啦，請坐。之後就 Miss 就話：好啦，你隨便走啦，你可以落去食嘢噶啦。三個鐘後翻上嚟啦， 就拎啦，就拎 一坐低。嗱，你整完啦， 影張相先，都影張相嘅。 係，等等。不過今次咧，真係多謝曬 Fanny 啦，因為佢已經幫我死啦，我講個真説話添，佢已經幫我整好曬啦，大家睇下。你看旁邊那兩粒幾大對比，但我整得很開心啊！其實學生都是這樣，最主要是整得開心。 決まって虚しくて止ま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にハイになってふかし込んだよ人生今日だ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さよなら真実も届くを閉ざしたいからだよでも僕らって叩いて笑い合う誰にも知られないまま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きらめきを食べつく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幸運は僕らに祈りをまだ行こう誰も追いつけないくらいのスピードでいなくしそうとしようけど気は未だ不明邪魔くさくてイラついて迷い込んだ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声らで落としたサイズ誰か見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みたいについてないめっちゃ貸してくれハイレーター弱いぼもう一丁漫画みたいな喧嘩しようよシャレになんない怖いのやつをお試しで目指すのはメロンなエンディングそれは心臓は絶対に忘れ物追いかけた途端に見失っちゃうのきっと永遠がどっかにあるんだとだっても探し物も悪くはないでしょう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きらめきを食べつく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幸運は僕らに祈りを 就嚟到晚上十二点钟啦今晚敏感时刻嘅时间差唔多转头会有师兄祠堂听晚再见拜拜